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胡宗晓，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到底什么是微服务。从谷歌的搜索指数来看，微服务的热度在进入2017年后突然爆发，国内各大会议和论坛相关的讨论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各大一线互联网公司也纷纷将这一技术引入并在实际业务中落地。然而据我所知，国内不少中小规模的技术团队对微服务的概念都不甚了解，对该不该引入微服务也不知可否，还有一些技术团队没有考虑实际的业务场景，只是为了追求技术热点盲目引入微服务，但又缺乏相应的技术掌控能力，最后反而影响了业务的稳定性。对于该不该引入微服务以及微服务体系需要哪些技术，目前并没有适合中小团队的架构实践落地指引，因此我结合自己在微博多年的业务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微服务落地经验，从基础理论到架构实践，再结合业界最新趋势分析，希望能帮助中小规模团队了解微服务的本质以及对业务的价值，从而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先来看看维基百科是如何定义微服务的。微服务的概念最早是在2014年由马丁·弗勒和詹姆斯·里维斯共同提出，他们定义的微服务是由单一应用程序构成的小服务，拥有自己的进程与轻量化处理，服务依业务功能设计，以全自动的方式部署，与其他服务使用 HTTP API 通讯，同时服务会使用最小规模的集中管理技术，服务可以用不同的编程语言与数据库等。这个理论的定义看着有点冤，没关系，接下来我来帮你理解什么是微服务。在开聊微服务之前，我先要和你介绍一下单底应用，如果你不知道单底应用的痛，那也不会深刻理解微服务的价值。早些年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应用技术站大致可以分为 LAMP 和 MVC 两大流派，无论是 LAMP 还是 MVC 都是为单底应用架构设计的，它的优点是学习成本低，开发上手快，测试部署运维也比较方便，甚至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个网站的开发和部署。以 MVC 架构为例，业务通常是部署在一个 VAR 包里，然后部署到 Tomcat 中，然后启动 Tomcat 监听某个端口就可以对外提供服务。早期在业务规模不大，开发团队人员规模较小的时候，采用单体应用架构，团队的开发和运维成本都可控。然而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团队人员的不断扩张，单体应用架构就会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我估计经历过业务和团队快速增长的同学都会对此深有感触。从我的角度来看，大概会有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部署效率低下。以我实际参与的项目为例，当单体应用的代码越来越多，依赖的资源也越来越多时，应用编译打包部署测试一次甚至需要10分钟以上。这也经常被新加入的同学吐槽说，部署测试一次的时间都可以去楼下喝杯咖啡了。第二，团队协作开发成本高。以我的经验，早期在团队开发人员只有两三个人的时候，协作修改代码，最后合并到同一个 master 分支，然后打包部署尚且可控。但是一旦团队人员扩张，超过五个人修改代码，然后一起打包部署，测试阶段只要有一块功能有问题，就得重新编译打包部署，然后重新预览测试，所有相关的开发人员又都得参与其中，效率低下，开发成本极高。第三，系统可用性差。因为所有的功能开发最后都部署到同一个 VAR 包里，运行在同一个 Tomcat 的进程之中，一旦某一个功能涉及的代码或者资源有问题，那就会影响整个 VAR 包中部署的功能。比如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某段代码不断在内存中创建大对象并且没有回收，部署到线上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造成 GVM 内存泄露异常退出，那么部署在同一个 GVM 进程中的所有服务都会不可用，后果十分严重。第四，线上发布慢，特别是对于 Java 应用来说，一旦代码膨胀，服务启动的时间就会变长，有些甚至超过10分钟以上。如果机器规模超过100台以上，假设每次发布的步长为 10%， 单次发布需要100分钟之久。因此急需一种方法能够将应用的不同模块进行解耦，降低开发和部署成本。想要解决上面这些问题，服务化的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你可能会问什么是服务化，这里我就不谈一些官方的教条主义理念了。在我看来，用通俗的话来讲，服务化就是把传统的单机应用中通过架包依赖 产生的本地方法调用，改造成通过 RPC 接口产生的远程方法调用。一般在编写业务代码时，对于一些通用的业务逻辑，我会尽力把它抽象成独立的专门的模块，因为这对于代码复用和业务理解都大有裨益。在过去的项目经历里，我对此深有体会。以微博系统为例，微博既包含了内容模块，也包含了消息模块和用户模块等，其中消息模块依赖内容模块，消息模块和内容模块又都依赖用户模块。当这三个模块的代码耦合在一起，应用启动时需要同时去加载每个模块的代码并连接对应的资源。一旦任何模块的代码出现 bug 或者依赖的资源出现了问题，那么整个单体应用都会受到影响。为此，首先可以把用户模块从单体应用中拆分出来，独立成一个服务部署，以 RPC 接口的形式对外提供服务。微博和消息模块调用用户接口，就从进程内的调用变成远程 RPC 调用，这样用户模块就可以独立开发、测试、上线和运维，也可以交给专门的团队来做，与主模块不耦合。进一步的，还可以把消息模块也拆分出来作为独立的模块，并交由另外一个团队来开发和维护。可见，通过服务化可以解决单体应用膨胀、团队开发耦合度高、协作效率低下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微服务呢？从2014年开始，得益于以 Docker 为代表的容器化技术的成熟，以 DevOps 文化的兴起，服务化的思想进一步演化，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微服务。那么微服务相比于服务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看来，可以总结为四点。第一，服务拆分力度更细，微服务可以说是更细维度的服务化，小到一个子模块，只要该模块依赖的资源与其他模块都没有关系，那么就可以拆分为一个微服务。第二，服务独立部署，每个微服务都严格遵循独立打包部署的准则，互不影响。比如一台物理机上可以部署多个 Docker 实例，每个 Docker 实例都可以部署为一个微服务的代码。第三，服务独立维护，每个微服务都可以交由一个小团队甚至个人来开发、测试、发布和运维，并对整个生命周期负责。第四，服务治理能力要求高，因为拆分为微服务之后，服务的数量变多，因此需要有统一的服务治理平台，并对各个服务进行管理。继续以前面举的微博系统为例，可以进一步对内容模块的功能进行拆分，比如内容模块又包含了 feed 模块、评论模块和个人页模块。通过微服务化，将这三个模块变成三个独立的服务，每个服务又依赖各自的资源，并独立部署在不同的服务池中，可以由不同的开发人员进行维护。当评论服务需求变更时，只需要修改评论业务相关的代码并独立上线发布，而 feed 服务和个人页服务则不需要变更，也不会受到发布可能带来的变更影响。由此可见，微服务化给服务的发布和部署以及服务的保障带来了诸多好处。小结一下，今天我给你介绍了微服务发展的由来，它是由单体应用进化到服务化拆分部署，后期随着移动互联网规模的不断扩大，敏捷开发、持续交付、 DevOps 理论的发展和实践，以及基于 Docker 容器化技术的成熟，微服务架构才开始流行，逐渐成为应用架构未来的演进方向。总结来说，微服务架构是将复杂臃肿的单体应用进行细力度的微服务拆分，每个拆分出来的服务都可以各自独立打包部署，并交由小团队来开发和运维，极大提高了应用交付的周期，因此被各大互联网公司所普遍采用。最后，请你思考一下，你在业务开发过程中是否也遇到过因单体应用过度膨胀所带来的问题呢？你觉得针对这些问题，微服务能解决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